是要做好的老师，拢无听到我是不是有脾气？你看无开阔，都当免干。老爸老母为了你嘛，细细细念，不知念啥是要做哪样的事？你有一点一摊，这是自相矛盾的天。做阵来驾车，做阵来驾车，不管你警察在了，不管你爸母在骂，只要我安定起来，无人会当甲我夹在车外。今仔日甲车好，拢在拍波啊，大家看我一个哪输 Superstar， 好啦。